你生日许个愿望吧。 许什么愿都可以啊。 必须的必啊，你生日你最大。 好，那我希望早点娶到你小舅舅。 我的，你 怎么了 方景行？你，我拿你当兄弟，可你居然想当我舅妈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，该我上场单飞了。作者一世华商，离天下之大谱啊，方景行居然想当我舅妈。朋友们快投月票砸死他，忒不是东西了。 第197集，狗剩他们刚好在院里坐着聊天，看见方景行和江晨的身影刷出来，齐齐霍了声： 一天没来，又面基去了呗？ 这应该是还没分开，不然不太会同时上线。 木了，那么好的时光，你们玩什么游戏呀？ 来看看帮会今天丢了多少东西。 切，别提了。 怎么？狗剩便给他们说了缺德的指定传送。他们帮会没有大帮会的人多，并且有一部分人不玩年货收集，因此整体进度是在第三梯队上。这一梯队有不少帮会，一看指定传送里有如意，便都往这里跑。江晨和方景行想想那个画面，默了默。 后来我们没办法，就专门在这里宰人，宰了大半天。 宰人也能增加帮会的贡献，而且是翻倍的。 这不挺好的？ 但是烦呐，还有人临死前说要半夜三更再回来的。不过没用了。阿姨上线后呢，又买了一大批的氪金年货。咱们现在是第一梯队。啊，对了，你们的菜地啊是重灾区，基本都想偷你们的。说是要拿回去珍藏啥的。 帮我们说了吗？ 到点就收了。 狗剩从地上爬起来。 我们的也都收了，这呢才刚抽空种下新的。哎，这耽误了一天都没打板，打板去不？ 方景行看向江晨，江晨没意见，和他们组队进了本。片刻后，一条狱警飘了上来，他们帮会又进贼了。与此同时，恰好在帮会的情深长寿道： 是信天成他们 啊？他们今天不是偷过了吗？ 是指定传送，因为咱们到第一梯队了。 我去， 只剩下一个没啥用的奶妈啊！风水轮流转，艾特一下十方巨面和暗明，有什么想说的呀？ 哦，没想说的。 你再看看。镜中人一怔，仔细看了看，发现两位大佬的菜地熟了几轮，已经全收了，现在一片叶子都找不到，而其他成员的菜才刚种，还没熟。但这有什么关系？他们能偷别的？半分钟后，信天成的八人小队蹲在老母鸡的面前，瞪着眼等他们下蛋，集体崩溃。情深长寿侧躺在不远处的地上，又换了一个撩人的姿势。 要偷就快偷，你们还能不能行了？ 镜中人脑子里的神经啪的就断了。 你们从我们帮会偷的小乌鸡呢？ 被人偷了。 这你们还第一梯队？ 氪金改命呗。你瞅瞅，菜地新种的菜都是金钱的味道。 不要脸。 脸有什么用？又不能吃。 他再次换了个姿势。 要不你们偷人？ 信天成他们起身就把他打了一顿，最后拿着三个鸡蛋被传送了回去。 其余几个第一梯队的帮会没在频道上，看见后续便找镜中人问了问情况。镜中人悠悠叹气， 哼，劝你们慎重，如意现在啊穷得只剩下钱了。 几位帮主懂了，点蜡，只剩钱的一行人打了几个本，不知不觉到了九点。方景行见到自家封印师打 BOSS 时放漏了两个技能，等离开副本便和狗剩他们打声招呼说不玩了，摘了江晨的眼镜，见他果然要睡着了。他们在床上厮混了一下午，基本上没怎么睡，现在睡意蔓延，他见江晨微微睁了一下眼，把人拉进怀里， 睡吧，晚安。 江晨没吭声，往他怀里一靠，重新闭上了眼。方景行心软得不行，在他嘴角印下一个吻，关上了灯。偷来偷去的活动持续了一个星期，终于结束，接下来就等着准备年夜饭了。此时距离除夕还有两天，年兽侵袭上线，游梦里的年兽也要贴合背景，所以每年都是由 BOSS 指挥的，且大多数都是新出的 BOSS。 比如有一年就是月辉带领的年兽大军，之后游梦才慢慢更新他的资料，成为了世界 BOSS。 今年也不知是谁，玩家们有过各种猜测，最多的就是90，他们早已翘首以盼，这天总算看到了年兽首领。副本里不喜欢外人打扰的神秘人 ID 90， 果然是90， 没想到竟然藏在了不归岭。 为了我的大小姐，我一定要弄死她。 醒醒，现在还只是想年兽。 江晨上线后刚出帮会，就看见了一只跑过去的小年兽，后面跟着两个玩家在追。小年兽作为90的喽喽，不像它的主人那么恶心，长得萌萌的，憨态可爱，只有人的大腿那么高。江晨打量几眼， 能骑吗？ 你试试。 江晨试了试，发现是穿模的，他没有放弃，每打一只就试一只，等试到第十只之后，他往年兽的身上一迈就动不了了，同时年兽也动不了了，维持着抬起一只腿的姿势僵住。方景行试着打了一下没用， 这是卡 bug 了， 截图留纪念，你下线再上来吧。江城很满意，这不是猪，其年兽还是值得收藏的。方景行截了图，江城下线默数十秒钟又上来了，发现还在年兽的身上。不过这次年兽自己卡 bug， 他们有逃离玩家的机制，于是二话不说驮着身上的人撒腿狂奔而去。年底正是热闹的时候，主城人来人往，大多数都在打年兽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年兽驮着某位大佬从眼前嗖地跑了过去。 这个是啥？ 方景行一直在后面追，越追越想笑。 我家宝贝儿真是什么都玩。 要不你再下个线？ 不下，我看他能把我带哪里去。 年兽的活动范围是所在的区域，比如主城的年兽就只会在主城跑，所以这一人一兽便在碎星城里跑开了。 我书读得少，第一次知道原来年兽是这么玩的。 这啥情况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